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在这样美好的时间里，和你道一句早安。锁定收听的是 FM 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在这里和你一起听动听的好歌曲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相信命中注定这四个字，但是也会更相信尽人事听天命。首先呀，要尽人事，相信缘分，相信命运的时候，也别忘了你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，这样你才会在很多方面有更多的选择，你说呢？加油咯，希望你注定是那个总能找到正能量的人，记得多微笑。好啦，微笑着听歌啦，接下来郑秀文的一首《眉飞色舞》，稍后还会有黄征的《爱情傻瓜》。 再见，离别不该在眼前，你让我无力闪躲着汹涌而来的寂寞，反复纠缠着思念，颠倒黑夜与白天，如果结局可以再改变，怎样做都情愿，

果经常口是心非，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可能他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。比如说有人做了一件你很不高兴的事情，你的表情已经告诉大家你很不高兴，你很生气，可是你嘴上还说着没关系，不在乎。这样的口是心非你会经常有吗？其实啊，谁不想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？只是有些时候并不想把情绪直接地表达出来，在乎的人自然会看出来，不在乎的人还真的很难发现你不高兴了。当然千万不要总是无理取闹，不管对方有多在乎你，你有多在乎对方，方法还是要正确的。好了，不说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想要喝到天亮，现在还不晚，快乐像左转，悲伤右转，想到春天苦辣，就在巴林吧，我们别偷懒，一起唱唱浪歌，聊心的伤，浪漫的夜，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，我心似海浪，想唱什么都好，爱不会说谎，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。 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？对于热爱音乐的人来说可能是必不可少的，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静的陪伴，比如说在这里听歌，或者说睡觉之前戴上耳机循环播放喜欢的歌。每一个人喜欢音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，有的时候在大街上突然听到喜欢的歌也会兴奋一下，觉得很有缘分，就像遇到了认识的朋友一样。希望在这里听歌也是你喜欢音乐的一种方式，快点来偶遇那首你喜欢的歌吧。 怎么去拥有

怕付出，蓝心湄。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写日记了，真的可以试试看写日记，写周记，做一下总结，也总结一下这一周当中你的好心情坏心情都是怎么回事儿。虽然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坚持不下去，但是哪怕只是三分钟阅读也是可以让你的心理变得更清晰。接下来林子祥叶倩文一首选择，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风起的日子，笑看落花，玄武的世界，举杯赏月，这样的心情， 这样的路， 我们一起走过， 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，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，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哦哦，陪你到海枯到石烂，就算回到从前，这仍是我唯一决定，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 我也不会特别觉得 身侧颈随时打开，当有男生靠近还要装得很意外，我不敢相信我会爱上你，想得太离奇，转身我就能忘记，但我知道我已爱上你，讨厌的天气已经猜中我的心，你也没有特别为我做什么事情，只是笑得很惊喜，聆听得很专心，总是在分落中给我一种安静，突然间你就已经